城寨是香港真正沒有大台、沒有斗策、只有群眾的地方。一班來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藝，施展渾身解數。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劉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 好，翻嚟最後一節。 喂，咁啊， 我留一樣嘢， 唔係，我都要提一提先。留喺你講之前， 好啊， 因為咧， 你講先。 其實咧，阿 Lens 好想繼續講葉柳，因為點解咧？ 葉柳張相， 其實就係阿 Lens。 唉，我自爆先啦，我自爆。哇，我你講嗰陣時候，我自己張相。 話説咧，我呢一個， 我拎出嚟張相， 立法會選舉當日咧，即係 收藏啲咩現照啊？ 當我喺度等緊消息嘅時候咧，咁啊 Lens 同我一齊啦。咁跟住咧，我喺度食緊早餐嘅時候咧，即係喺呢個機場博覽館等緊立法會，即係個點票嘅時候咧。突然間啦 ，Lens 咧就彈咗出去 上集 咧，做乜？跟住咧就話：喂，原來佢就係、是、啊，走去想揾人影相，結果係揾咗邊個咧？佢竟然 真係唔係知咯？ 係啦，咁大家一陣咧就會見到嘅。即係其實點解咧 ？Lens 咧要繼續要講呢個人嘅。 唉，咁即係講佢，不如出住張相講。我知道你上集想講欲言又止啊嘛，我都知紙包包唔住火嘅呢 一樣嘢。唉，呢啲所謂。你對佢嘅愛咧， 我自己嚟啦， 就真係真係掩飾唔到嘅， 掩飾唔到。 係，你講下。 我其實我仲一句嘢可以講過咯，我跟你爆埋，我自爆啊！ 自爆自爆， 危機管理啊嘛，我話，因為我同佢握手啊嘛，其實佢對手幾滑嘅喎。 係咩？我同佢握過手，我唔記得咗咯。 哇！咁你可能印象真係深切緊啲啦，唔係咁耐嘅事啦。即係以佢，即係我望埋，其實咧近睇以佢六廿幾歲嘅，唔似似五廿幾歲嘅後生啲。 即係重口味嘅嘢咧，就真係好難。我同埋你睇睇張相咧，大家 點樣啊？ 觀眾睇到好明顯，Lens 係老過葉柳啦。 梗係啦，我係黃金星化身啊嘛， 黃金星啊， 咪咯， 不過陽光氣勁過阿。黃金色 阿星阿星爺嘛， 係啊， 唉張總冇睇咁耐，我頂唔順， 頂唔順啦， 因為我要插佢， 係係， 因為即係本身即係葉柳之前就俾人話佢著皮草，咁最近都有著多鑊，即係佢唔知去咩記者會之類啦， 係， 其實佢自己就話，喂，其實你著皮草咁你自己食乳豬乜嘢？同埋佢將兩樣嘢撈埋嚟講啊嘛，即係所以我從一個即係我哋知我 friend 阿 Ron 咁又點解咧？即係我又即管即係即管 拆解點我著皮草 係啦，即係嗱，你著皮草又係傷害只動物，你食乳豬又係傷害只動物，點解著皮草你又鬧佢？ 都係要殺豬得咧？ 咁梗係你殺嘅過程，你大家都知皮草係活剝噶嘛，大佬咁殘忍好多啊嘛，咁即係唔係話絕對即係嗱素食者唔通你全部啊？你又唔好食肉，又唔好著皮草，呢樣梗係最好大問題喺層次上，你梗係唔做一樣最殘忍嘅嘢咯，著皮草，就算啲皮草係即係叫做真係人道去攞嘅時候，你都係鼓勵咗其他人著皮草，造成呢一個皮草市場去買呢樣嘢啊嘛。所以即係可能無啦啦講咗不滯，大家千祈唔好去街買啲所謂兔毛嗰啲裝飾，其實佢哋堅嘢嚟嘅，唔係假兔毛嘅。呢個即係撇得不講啦。講完呢個葉柳葡萄園啦，插完佢啦，係咪？我哋。要踢球了，你現在來了， 是的，咁啊，即係因為呢一個即係財爺嘅即係任免咧，琴日就 confirm 咗啦，咁於是咧就要正式就 point 呢個即係 CS 啦，即係呢個即係財政司 FS， sorry， 就呢個財政司司長，咁就係呢個陳茂波頂上，佢終於可以圓到呢一個。 嗱，其實咧有條片可以大家睇睇嘅，陳茂波之路啊。 喂，好喎， 好睇睇先， 睇睇先。 石硖尾南山村木屋区长大的邝小子到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财政司司长，由 balance sheet 系咩都唔识嘅会计师刘文源，到今日成为管住香港万亿元计储备嘅官，做问责官员但民望从冇合格过嘅陈茂波，今日再为香港传奇作出重新定义，而佢十年前接受本刊专访时嘅自白，就更值得大家今日再三反思。十年前可能是陈茂波人生一个重要分水岭，当时都是跟特首选举有关，由800人组成的小圈子委员会产生，陈茂波榜上有名，成功上位成为特权阶级。不过他当时讲得最多的不是看前望，而是回看，讲自己前半生怎样努力向上爬。 那时有个国际培优会帮细蚊仔找契爷，我记得爸爸带我去，我的契爷是美国人，每个月给我$30，用来给学费生活费。 那时是陈茂波小时候，原来小时候已经勾结外国势力， 他说自己当年屋企穷过家徒四壁，因为连四壁都没有，没有墙，只有板。他人生第一个恩人是李福树，即是李国宝的爸爸。陈茂波中学毕业之后在他会计师楼道做文员。 不要以为有人介绍你就得 ,balance sheet, double entry, 这么简单都不懂。 不过李福树没有嫌弃他，大抵当年香港地会讲人情味，会有恩情，李福树所以出埋钱津贴陈茂波进修会计，还给1000元他读中大，而且不用他还钱，只是要他暑假回去会计师楼打工。不过当陈茂波毕业，李福树想请他回公司帮手，就被他拒绝了，原因原来是钱。 是离开李福树好像很没道理，但细佬妹仲读紧书，佢哋好需要钱噶，我唔可以唔为佢哋着想。 钱原来全部都系钱， 边个间公司肯俾钱就转工，穷唔会讲忠心噶，好短时间就转工，读完 MBA 人工同职级会高啲，又去咯。 甚至为咗钱，乜都肯制。 我眼里面只有钱。住木屋冇厕所，喺去公厕嘅途中，其他人用1毫子引诱我带白粉，我应承噶。游客参观木屋区，将啲碎钱向上面抛，引啲细路去抢，佢哋大笑就影相，有啲仲踩住啲碎银。我系会为5斗米折腰噶。 但佢大半身努力向上爬，爬咗上位啦，又点啦？失去嘅嘢可能比得到嘅更加多，例如系亲人。佢妈妈、佢妹妹都先后病逝。 我负担唔起私家医药费，妈妈只能够住伊丽莎白医院。放工过咗探病时间，就俾啲姑娘闹：你咁叻就住私家啦！兄弟姊妹一年都见唔到几次面，个个为咗脱贫，又正职又兼职，仲要进修。阿妈中意食啲咩？真系唔知。佢入医院，我慢慢斩料俾佢，但佢中意烧肉定系乜嘢，我冇乜概念。 穷会令人自卑，但穷不一定令人丑陋，条路始终是自己拣。 好，十分励志的故事， 真好啊， 这个香港成功奋斗， 互助互利又互勉，下下去到远远立方， 系啦，即系一个细个系即系家徒四壁都不如嘅人，拿报纸读书啊，仲要即系与人接济嘅，甚至乎话去公厕途中啊，比如1毫子去引诱佢带粉，佢都肯制嘅，一个咁样嘅人， 终于咧 去到今时今日喺2017年 啊，成为 财政司司长，系咪一个真系相当励志嘅故事咧？ 呢啲咪？呢啲就係我哋嘅獅子山精神， 我哋有希望啊！你 有希望啊！陳茂波上到位，邊個上唔到位？ 冇錯，我哋都可以有機會做到李嘉誠。 嗱，我又你繼續講先 啊，繼續講。 你講你講你講 你講你講。 嗱，我分兩個層次去睇啊。第一就係、是我以前喺節目都講過，你依班政界嘅人物，我冇資格同你做朋友嘅。我啊，即係湛國陽係小民嚟嘅啫，日日都係最多係食茶餐廳啊嚇，冇資格冇資格同你班人 太謙嘅你 做好朋友嘅、 啊。 你點樣待人處物咧 ？None of my business 嘅、 嗯， 啊 ，not my concern， 唔到我 concern。 嗯， 我最睇你係做唔做到嘢嘅啫。 嗯， 我最睇做唔做到嘢、 嗯。 至於頭先貧窮嘅故事，你話睇下你點 interpret 啦、 嗯， 啊睇點你自己用乜嘢角度去睇啦、啊。喂，咁梗係啦，你而家睇到嘅話，頭先你所講嘅、 嗯、 香港奮鬥故事，獅子山， 咪咯，哇，好勵志啊， 好緊要嘅，都係財政司 唱起羅出嚟啊，真係。 財政司司長嘅、啊，但係如果即係你睇到，但係另外一方面咧、 嗯， 喂，窮人的確係好慘嘅。 係㗎，我爸媽都窮嘅， 係我都窮㗎，係 啊， 即係衣食足。先至知榮辱，先至知榮辱， 係咪咧？ 嗱，佢呢個故事其實係無損後來佢做啲乜嘢。如果你覺得係衰嘅嘢，係兩件唔同嘅事嚟嘅。 但係問題有啲嘢叫見微知著喎，即係你平時對處於啲小嘅事，譬如話你話白粉，我呢樣嘢害人，你為咗一毫子去帶粉嚟令到人哋染上， 當然係唔啱啦。 你呢樣嘢係咪延伸到即係有陣時你見一個人叫貪小便宜都嗱？佢而家呢個超速。 波、劏房波、醉酒波、團地波、講大話波，總之即係呢條友有咁多咁多壇嘢，都仲可以坐到呢個位，係嘛？喂，其實我唔要，即係如果我係一個正常父母，我點教仔咧？ 唔係呢個咧，就係所謂嘅新嘅獅子山精神。 哦，新嘅， 新嘅、 哦， 就係、是、呢、這個即係劣幣就驅逐良幣嚇，即係你越係做咗衰嘢多咧，就越得到呢個獎賞。而家就係香港嘅新嘅核心價值， 新精神。 即係呢一個，我諗亦都係即係梁振英政府啦，或者梁振英嘅一個 legacy 啊，所謂一個遺產，就係咧將呢種香港嘅即係以前就獅子山精神，就係嗰啲點樣啊，我要即係我幾窮都好，點樣我忍辱負重，或者點樣我即係咬緊牙關努力咧，終於又出頭天呢種係即係嗰種吹捧嘅獅子山精神。而新呢一種咧就係咧。甚至乎咧，就係話我唔即係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咩都做盡，為咗小便宜，我囤地又做嚇，劏房又做，大粉又做，超速搞得掂嘅。總之，甚至乎啊，啲點樣話係咪話個仔啲同學啲家長點樣即係 哦話人哋即係誹謗， 誹謗咁樣嚇，即係輸埋，即係我，但我俾得起啊，我賠錢我俾得起啊。呢、這個即係唔緊要，即係你做盡咩衰嘢都好啦。總之你揾到錢， 拍正個碼頭， 拍正個碼頭，上到位咧就係、是、王道。呢一種就係即係香港呢種嘅新嘅獅子山精神。咁、我覺得咧，即係即係啦，呢個人即係能夠可以，即係我覺得係一個對於一眾嘅古惑仔啊，即係撈片啊嗰啲咧，係一大喜訊嚟嘅。 一啲啲啦， 即係對於我 覺得你 喜訊嚟。 我覺得你好似即係睇唔起窮人喎、因為咧嗱，我估咧，第一衣食足之之榮辱。 嗱，我頭先講嗰啲嘢咧，係完全冇講過佢係窮，因為窮而係話咧，佢係。如即係我覺得窮唔係藉口嚟嘅、你做嘅嘢，你係完全可以不擇手段，唔理佢啱定唔啱，囤地係啦，點樣去即係話啊，將嗰啲嘢轉咗俾 BVI 啊， 轉咗俾老婆嘅屋企人啊，或者係自己嘅家人啊，成啊咁樣，我係就甚至乎搞劏房呢啲咁樣嘅嘢，我係話佢咧係為求目的。就不擇手段，我就從來冇話過咧係佢窮，亦都冇話睇佢睇唔睇佢唔係。 呢兩樣嘢嚟， 我完全係覺得佢做嘅嘢咧，我頂佢唔順啫。而我一路都喺度講緊反話、如果你聽唔到咧，我就真係好似 我係蠢啲嘅， 似阿華少咁講，真係冇乜幽默感。咁啊，其實都係講緊反話啫。我覺得即係呢一個所謂勵志咧，即係如果即係我話對於一眾古惑仔啊、成啊嗰啲咁樣咧，或者做一啲偏門嘅人，係一個。喜訊就係話咧，而家香港嘅價值已經變到咁，因為梁振英嘅治下，就淪落到變成咁樣。 咪見到高佬黃咪咯， 係啦，即係我見到係咁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究竟係即係可喜定可悲 咧？對佢咪可喜咯，對我哋咪可悲 咯。係咯，我真係覺得好可悲嘅。而家我講翻正話啦， 我哋唔係曲線員啦， 識聽 我哋而家正員抽擊啦，咪要。 不過即係。我覺得是相當之不幸咯、如果你選 不幸啲咩？佢不幸定係香港不幸先？ 唔係，係香港不幸。選阿陳茂波咧係做呢、這個財政司司長、因為唔係正路，因為唔係正路。咁、喂，而家應該係陳家強做噶嘛？你違反咗呢個遊戲規則。 之前講緊係 個理據唔足夠啊，個理據係唔足夠，因為呢個做開發展局嘅人咧，佢係。最多都是 cover 土地的事和房屋的事情、现在你管更高层次一个你完全没有经验、而做这个掌柜呢不单只管香港的财政、因为香港的财政香港的金融事务其实就是中国的金融事务、香港是一个香港是中国的金融窗口、对向世界、出者入者、为什么给他做、 这个又想问个问题问两位、有些人就是说呢因为就是浪住曾俊华辞职就不要被陳茂波那麼早攝上去、即是頂回人先另一個講法就是什麼呢其實你想想香港那麼緊要對外現在特朗普就上場了喂那陳茂波上習近平怎會不知道啊是吧、即是這兩個講法又怎麼看呢有些人只是說哎怎麼、陳茂波直接過渡去新政府添、 是啊就說其實是過渡新政府啊提早祖國 提早祖國 提早祖國不過這樣 即我又不是什麼中南海消息人士、我又不是城報、我又不是零一、我又不是多維、不過半年啫，踎半年啫， 踎半年。但係你其實覺得呢半年佢可以做到破壞大唔大？定係我覺得係臨尾係咪幫梁振英去分餅仔？因為其實而家仲好多搞緊噶嘛。譬如你講東北發展啦，一路收緊地噶嘛，仲而家仲批咗嗰個前期撥款工程過咗啦。咁、之後其實大嶼山佢要開發噶嘛，入面仲呢啲仲做緊所有嘢嘅。其實呢啲係之前陳茂波擺落發展局嘅位置，就係、因為喂呢個位你管土地嘅，你同我梁振英去叫做分餅仔。好啦，而家呢一個直頭做。埋財即係財政司呢個位啊，咁財政預算案係佢取捨噶嘛，咁係咪即係會繼續幫梁振英去繼續分餅仔，去延續佢嘅路線，而叫呢班人嗱，如果想攞著數咧，你就要選林鄭，我下一個財政司陳茂波做到嘅，繼續分餅仔俾你 否則唔益你。 係啦， 咁、會係呢樣嘢。不過咁我咁講啊，關於個財政預算嘅咧，喂，你估曾俊華之前冇做咩？那個基礎已經在這裡了，但會不會這個財政預算因為陳茂波加入就買了很多利益的， 該不會得呢？ 是的，看到 我想這個也很快知道的，因為明天施政報告 有跡象 的，究竟會有多少，即聽聞都說有很多派錢的措施，究竟是怎樣派法呢？這個就可以明天攞少少 idea 啦。 梁振英咧就覺得呢個曾俊華係阻住個地球轉嘅，就算曾俊華未有任何意思話出嚟選一陣咧，因為你大佬你唔批啲錢啊嘛，梁振英所想散行好多德政。特政啊，你阻住啊嘛，同你曾俊華講啊嘛，預期香港會有個結構性嘅財政赤字啊嘛， 呢個年年都講咁滯噶啦，呢一個 啊， 我係嘛，估錯數呢樣嘢，成日俾人攻擊呢樣嘢噶嘛， 估錯數呢咧就分兩個層次去講，第一係咪曾俊華有問題，第二好似歷任財政司咧。都是估錯數的， 但是沒有估錯那麼離譜，幾百億嘛、 我所記憶的，因為我年紀大過你呢，次次都是專登說赤字多、即是盈餘少的、到時呢到四月四五月政府真的結束的時候，多數都是盈餘， 因為無緣無故賣地收益有加有增加，所以條數 可能很多倍赤字又少了很多倍，次次都是這樣的、你想一下、喂，這個梁振英趁你呢半年啊，就做盡所有嘢啦！ 做盡啲咩？好似有陰謀咁啊！講到做盡嘢， 做盡所有佢想做嘅。而家喂，阿波哥都係自己人嚟啦，要乜就簽乜啦，唔使阻住你啦。 得翻一件嘅啫，而家你嗰啲咩張振遠都收埋工啦，嗰啲陳文分強。 呢個曾俊華咧，根本就中央陰點，佢要坐喺。做財政司 問題就是，既然陰點，點解唔係一個陳茂？點解陳茂波係唔係陳德林之類咧？或者係 呢個咪係咯？即係如果係咁用翻呢個殺捧嘅方式咧、或者係即係啦殺捧個嗰個心係咪打通咯？即係咧擺啲最衰嘅喺度 嗱，唔怕 係啦， 唔怕最尾半年啫。 係啦，林鄭、如果係林鄭的話咧，就會係咁啦，就係陳茂波做呢個財政司司長啦。 你要唔要啊？你要唔要啊？ 係啦，咁即係又係去做低佢嘅民望，即係呢種係即係殺捧嘅角度去睇，咁咪揀一。 原來是這 樣的，如果是這 樣的話，根本就是簡單一點，怎麼說，欲擒就先中，就比你有那麼壞做到那麼壞， 是的，即是如果要令到跟著下一個特首是要民望高的，現在當然是哇，整到民生有幾壞有幾壞，跟著到這個人出來以一個救世主姿態出現，那民望就高了，是不是？但是這個是一個財政司司長，還有呢，但是我覺得有一個都跳得勁的，就是張建宗， 哇， 由這個羅福局長 突 然變成現在第二把交椅了，就是這個政務司司長二，如果真的林鄭、真的林鄭做的話，很可能都是他繼續做這個張建宗做政務司司長的時候，那又會是怎樣呢？你又好像對張建宗有些意見， 不只有些意見，剛剛我們數完踢完球沒有理由即是這個張建宗不動一下他，其實他今天最特別就是什麼呢？原來他有一個叫做宇宙地產，用呢個殘體字寫嘅幾個字，咁去咗呢個咩咧？同乜嘢工聯會一齊搞呢個叫做團年咩個長者咩宴之類啦。咁呢個牌匾就係咩咧？話佢叫咩赤子心誠喎，共商善，佢讚呢一個勞福局局長啊， 讚啊張建宗， 前勞福局局長張建宗。但其實之前大家都知道啦，即係 即係泛民，因為政府推呢個長薪津，即係之後咧，政府就話要資產審查，咁啊出蠱惑，咁泛民拉布啦。佢另外咧就話要加開啲位嘅時候咧，就涉呢樣落去，泛民咧就支持咗之後，點之後變相支持咗呢一個政府要資產審查長薪津嘅線一鑊。另外就係咩咧？碼頭公運嗰時大家記得啦，碼頭公運直頭佔領個碼頭好耐，成個月咁滯啦，縮埋一邊，縮埋二角，結果係因為即係民意反彈，跟住碼頭公司先縮啫嘛，係嘛？另外就係咩咧？強足呢個強積金對沖啊，係 啦， 係嘛？咁呢個梁振英之前選舉承諾話會做，閒姐都今日仲孖緊佢啦， 唔 係結果呢個係張英負責噶嘛，佢推咗邊度咧？推咗呢個財經事務局， 係。 仲有一樣就係咩咧？大家記得啦，亞視真係收工啦，咁啊即係成班員工拖糧啦。喂，佢好似發咗唔知嗰啲傳票40多張啊。 係係係。 喂，咁你張建宗出嚟做啲乜嘢啫？ 咁就話咧，佢咧係一個太極高手嚟嘅， 犀利 係啦，即係將所有本來應該關自己嘅事咧，可以做到咧，所有嘢都唔關佢事。 唔覺㗎，好似 呢個咪即係同阿梁振英一樣。 其實如果呢樣嘢頭先講呢，可能唔係大家咁留意。其實如果你打嗰啲名咧，我覺得係我啱啱揾資料嘅時候咧，係冇人特別寫文去插佢，會組織佢做嘅壞事。係我自己呢啲，我自己揾出嚟嘅呢啲，係啲好奇喎。 咁仲有 冇人寫嗰啲嘢嘅？ 如果咁計，咁仲有標準工時喎。 係啊，一樣都係佢負責嘅呢樣嘢。 但係咧，即係搞咗咁耐，而家都仲係冇標準工時啦，我相信都唔會有啦， 傾咯， 都係講緊都係合約工時嗰啲啦，咁又係好似唔關佢事，即係佢咧叻啊叻在咧，所有本來好應該關佢事嘅咧，都可以咧忍得贏咁樣嘅， 呢啲咪勁， 呢啲咪 耍曬咯， 黃星發大財， 係啦，即係話又係一個即係唔知係咪捧殺啊，鬼殺捧啦，咁就係喂嗱，如果林鄭真係做的話。咁張建宗呢一個太極高手咧，就會做呢個政務司司長啦，乜都唔關佢事嘅。咁大家又想唔想咧？咁樣係咪又係通過呢啲咁樣嘅任命，其實係做低林鄭嘅民望？ 醒得見張建宗，你嘆下啦。表面上好似呢條友啊做到嘢，但其實唔係。調翻轉，即係佢冇佢卸薄冇承擔。你林鄭壓一落嚟。喂，佢射落去下面喎，係你林鄭賴嘢喎， 係 係咪係變相令你林鄭啊？喂，攞鍋打落張建宗射曬側，你又係斬牡丹又係死嘅啫喎！即可能呢一個如果係套翻落，即係捧殺嗰個套路咧，另一件嚟嘅呢一件，唔好睇小唔好睇小個威力， 係 係嘛？ 咁啊，所以咧呢堆人士究竟係咪真係會咁樣過渡法呢？如果係林鄭做的話，咁樣過渡法咧，咁就真係大家就真係 happy for ever 恭喜發財啦！ 真係發不過仲有少少嘢係咪今日想講未講嘅？ 葉九想講公民提名啦， 嗰個係啦，嗰個 大搖。 反而我反而想講講咩咧？就係即係聽日嗰個即係財 政預算案。 唔係聽日係施政報告。 哦，係係施政報告 有啲咩值得？去特別留意一下嘅咧，咁 有啲乜嘢消息？ 一個漏出嚟喎，有一個 係例如 權威報導有一個，譬如話要擴建呢一個嘅會展喎。 嗱，呢個咧就真係係你講你講埋先，就係火都嚟啊！呢個 點解咁漏咧？ 因為咧就話咧擴建會展啦，咁但係咧擴建會展係乜嘢嘅？即係要犧牲咩咧？ 犧牲啲咩？ 灣仔運動場喎， 人口保咩？ 係啦。就話咧，喂有啊，喂嗰啲學校成日 book 嚟做運動會噶，咁就話咧消息無線啊，引述消息就話施政報告聽日就會提出拆啊，建議拆灣仔運動場啊，就建新會展咁樣。喂嗱呢個咧就真係體育界嘅朋友咧，真係唔該出下聲。 曹星如唔該啊， 好似呢個 CY 同體育界關係咧，都真係麻麻咯。 喂，佢話你呢一個冇貢獻啊嘛，佢講過啊嘛。 咁但係即係當即係譬如話上年。呢個即係奧運有啲咩時候咧，佢都會識得出嚟 抽水 嘅嚇。咁但係即係有一啲即係好緊要嘅人離去，譬如話踩單車我叫咩話啊？嗰個 教練 牛下女車神 哦，係 牛下女車神，佢有個副教練啫，過身咁樣咁，但係咧即係 李慧思 咧，李慧思嗰個副教練咧，即係成個政府嘅係完全係完全冇任何嘅。表示嘅，即係 even 連一個體育專員都好似冇出呢個聲明， 寫份稿而已 啫。咁但係啦，即係呢個灣仔運動場咧，嗱，即係我先講過啦，其實係好多學校 book 嚟，即係去做一啲嘅，即係體育即係運動會啊，成啊嗰啲嘢啦。其實咧，即係香港嘅呢個體育場地亦都係即係相當之唔夠啦 ，book 場嗰個競爭亦都好大啦。咁你而家咧又話拆埋呢個灣仔運動場嘅時候咧，即係話咧間接咧亦都係加重咗其他。 體育館嘅負荷 嘅 咁有冇提到話喺第二度起翻個新嘅咧？ 咁佢可能隨時就會講話啊咩咯，將呢個咧 香港大球場就會好似話會改建， 係 咁同埋咧就話咧會喺呢、這個即係啟德體育園區落成之後先展開喎，即係香港大球場嘅改建工程。咁即係亦都咧可能會又係話啦，啱、到時咧2022年咧呢、這個啟德體育園區開嘅時候咧又會有好多場地嘅， 舒緩咗壓力咯。 喂乜喂呢、這個啟德係萬能喎、啊，發覺西九故宮嗰度冇咗個大型表演場地，又話用呢個啟德 起樓又得， 係咁冇咗呢一個嘅即係。灣仔運動場又話啟德可以搞掂，哇！呢個真係萬能 key。 我呢個係咪咩凡朵拉盒子啊？呢一個西呢一個機場。 唔係呢樣嘢，因為呢啲運動場咧其實係分區嘅，運動咧同方便咧係好有關係嘅。咁你灣仔嗰度呢個運動場咧係俾灣仔區或者港島東區啲人去玩嘅。咁你如果搬咗去九龍，請問係咪要？即係 過海啊， 係啦，即係攀山越嶺過去啊，潛水過去咁遠咧，你唔方便的時候咧，自然啲人係少做運動嘅。呢、這個講唔通嘅，除非咧，你可以話我拆灣仔運動場，我已經有個計劃喺唔知邊度馬上起一個， 即附近地方灣仔入面。 係啦，灣仔都係東區咧，起一個嚟補充填補翻啫，否則你係唔 justify 嘅。 同埋嗰個市建屋入面應該有個人口比例同埋嗰啲體育設施有比例噶嘛？ 康文署 佢拆嗰啲舊嘢，唔係個比例唔啱咯，佢一定係個地方補翻舊嘢先得噶。 係啊，唔 justify。 佢只有寫佢哋做規劃嗰陣時候有呢樣嘢。 阿伯咁，聽日十一點鐘就知道啦。喂，梁振英唔會蠢到咁交關啊嘛，林美。嗱，你如果你話 呢個又可能咩嚟嘅喎？又係你頭先講嗰個喎，特登整嚿衰嘢喺度，等阿林鄭去改一改啊嘛。 係 俾牌林鄭上啊嘛。 林鄭其實已經知道邊度係從會係一個新運動場， 可能可以咁樣去解讀。 哦，成功爭取嗰啲咁嘅嘢啊嘛， 即係可以係咁樣。 梁生諗住我都衰夠啦，林鄭都衰。衰多樣啦，益你林鄭。 嗱、我覺得咧，聽日咧，即係除咗呢個灣仔運動場呢一個，即係要留意之外咧，我諗亦都要睇下聽日咧。頭先我哋講過下啦，就係強積金對沖嗰度睇下有啲咩講法啦，有啲咩錢派啦。我覺得咧，亦都可以值得注意嘅咧，就係包括有呢、這個即係創科啊， 創科 嗰啲，即係梁振英講到好勁好勁噶嘛。咁、究竟佢又會唔會即係著墨有幾多咧？呢、這個第一啦。第二咧，仲有啦，即係上次嗰個施政報告咧，就一帶一路噏到唔知幾多幾 千億。係啦，係啦， 咁究竟聽日啊，又會唔會繼續講呢個一帶一路咧？咁樣嚇，咁呢啲我都係值得要即係注意一下嘅。咁、當然我自己作為一個即係文化界嘅分子，咁都留意一下有冇咩文化政策啦。咁但係通常咧都冇嘅、通常嘅施政報告咧有關於文化嗰啲嘢咧，可能得三十字至五十字到嘅啫，一段仔咁樣。咁睇下聽日咧呢、這個文化政策呢一部分咧，又有幾多十字咁樣啦。仲、有啲乜嘢即係你覺得係需要？要值得要注意咧， 我想睇下會唔會再反港獨？ 係、啦， 因為前年 係啦，啱啦呢一個 啊，2015年嗰個施政報告咧， 係、 一開頭就拿住本呢個香港 學院啊， 學院出嚟講，話喺度狂批。本來一般平民百姓、一般人啊，就算讀過大學啊，點都好咧，根本就冇留意學院其實個校園嘅報紙，同埋呢啲係小眾嘢，變咗大眾嘢，咁就吹谷港獨出嚟咯。 係啦，咁究竟 聽日會唔會睇咧？ 係啊，會唔會繼續呢、這個即係、去煲港獨呢樣嘢，還是啊，即係隨住佢自己宣布咗棄選之後，港獨已經唔存在咧咁樣？ 啊，仲有咧，會唔會聽日去代多條手巾仔，聽日抹眼淚？ 點解又喊到我？ 大佬最後一次啦嘛！ 又喊啊又，冇得啩呢一期個個都喊咁樣啊！ 佢話 係假咯， 係粒粒皆辛苦啊，係頁頁皆辛苦啊！ 即係去到即係最後嘅一次施政報告係啦、 傳統嚟嗰啲係咪？ 嗱，不過咁佢啲眼淚咧，我就懷疑咧，聽日朝頭早唔攞出嚟住嘅。晏晝咧，佢會見記者 嘅。哦，完咗之後， 係有記晏晝會係有記者招待會，就亦都係直播嘅任問嘅。OK， 咁咧喺星期四朝頭早咧，佢根據過往嘅習慣就會上立法會俾人任問嘅。 係 啊，嗰度 問大會係嘛？ 嗰度先灑眼淚。 嗯， 我懷疑嗰度會灑。聽日咧，佢自讀啫嘛。自噏自讀啫嘛， 自讀 啊，唔好寫錯字啊，大佬，嗰啲邊旁冇寫錯啊，係咪先？喂，自噏啫嘛，佢唔應該，邊人冇反應噶嘛？ 嗯， 係冇反應 嘅人，你都係齋讀啫。 啊，齋讀啫嘛，佢眼淚我預計留翻星期四朝頭早喺立法會嗰度流。 嗯啊、我不知道馮偉光有沒有建議他啊，係咪先？ 度一度先啊嘛，幾時各位最靚？ 係啦，咁同埋咧，我自己頭先講過，即係文化嗰方面咧，即係當然都會睇下，即係佢會唔會，即係佢自己會唔會講下呢個即係西九故宮嘅嘢啦。同埋咧，值得留意嘅會唔會即係提出重提文化局呢樣嘢？ 嗯， 係啦，因為佢之前上次係推過嘅，不過即係失敗咗咁樣啦。咁、到而家即係臨尾啦，最後一次啦，即係或者係即係呢個。即係新一屆政府，即係之後會延續嘅政策，包唔包括即係佢重推呢個文化局咧？咁覺得又或者係會唔會係一啲變種嘅文化局？譬如話係文化加埋旅遊嘅嘢啊，或者係 啦， 或者黐埋啊，唔係㗎，可能㗎，可能係文化旅遊體育局咁樣，即係一嚿咁樣嘅即係怪物 定定嘅嗰啲可以。 咁啊，睇下究竟會唔會有呢一方面嘅一啲舉措啦，或者提出嚟啦咁樣。咁啊，同埋啊，我諗亦都仲。有一樣嘢值得留意嘅咧，就係嗰啲有關於土地供應嘅問題啦。因為咧，其實咧，佢嘅土地政策咧係即係完全係走曬數嘅。即係嗰陣時話點樣去即係令到呢個公屋嘅即係加建啊，輪候時間縮短啊。點知咧喺佢嘅任內咧，樓價就不跌就反升， 最高啦，升到。 跟住咧係啦，歷史新高。跟住咧呢個輪候嘅時間 三年 變五年啦， 五年 啦咁樣， 七年好多都係七年。 係啦，公屋啊。咁佢仲可以即係自許話，即係喺呢個土地政策度做到嘢嘅時候，咁厚顏無恥，睇下佢聽日又會有講啲 咩？佢一樣咪話可以講啫，因為一班泛民拉布啊嘛，咪咁講咯。 又係泛民拉布， 你萬能 key 嚟噶嘛？ 咩嘢？而家多樣嘅司法覆核啦， 係個 DQ 點樣咧？ 不過我都要講話就係、是你可以唔同意啊，梁振英喺意識形態上，你唔同意梁振英 啊。 不過你有一樣嘢， 同意佢最無恥係嘛？ 唔係，真係廢咯。 呢樣唔使講噶啦， 因為我覺得好多人都唔關心即係香港有冇呢個普選啊，但係關心冇屋住。 係啊， 你嗰陣時話你講幾多萬呢個公屋單位，你起啲咩出嚟啊？舊年 跟住咁又話咩港人港地啊嗰啲咁樣啦， 做嗰一單啫， 係啦， 港人港地做嗰一單啫， 係啦。 呢啲咧係民粹主義嘅港人港地， 結果咪最貴咯，嗰個又係尺價又過萬 啦， 跟住立翻房又間出嚟賣埋俾你咯。 係，因為香港係國際金融中心啊，冇可能搞港人港地。Suppose like open to all over the world， 係 全世界任何人嚟買都得嘅。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問題啊，同有關呢個西九嗰個故宮啊，既然 open to all。咁政府嘅招標係咪應該 open to all 全世界任何人？你點解一定要局限做華人嘅？你係咪阻住個創意啊？同埋你要識諗有個視野就係、是、西人啲漢學家或者佢未必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係少過你香港啲專家嘅。佢諗到一啲嘢出嚟係叻過你嘅。咁啊，好多名著其實都係由呢個鬼佬寫嘅啫，包括咧中國科學史嘅專家，而家權威邊個咧？李若瑟啊嘛，英國人 biochemist 嚟啊嘛，咁啊1995年至歸1900年出世，佢係中國科學史到今日嘅專家。點解要你西九招標局限一定要華人出咧？你將個種族嘅問題本來冇一個種族嘅問題，你將個種族問題帶咗嚟 非華人。 呢個直情係咩啦？直情即係可能有機會係即係觸犯咗呢個即係性別歧視條例。唔係性別歧視啊，即係嗰個職業係啦，即係職業啊，或者係即係平機會有共有關事嘅一樣嘢嚟嘅。咁呢個。唉，咁就真係，即係我覺得西九呢單嘢咧，就越揭就越多衰嘢嘅。咁但係咧，就係啦，聽朝十一點啦， 即係十一點啊，大家 啦，咁啊即管留意一下啦。咁啊，但係講下今日嘅時間。 嗱，最後咧，我做個預告先啦。我揾聽日揾我哋老友周俊輝，就講呢個工廈問題。咁啊，而家都知工廈問題其實可能即係因為一場大火之後咧，那個迷你倉之後啊，政府所謂就嚴打啊嘛， 就輪街坊。 唔止類街坊，其實好多人喺工廈唔止做藝術，或者會住，或者做其他即係維生嘅嘢， 體育啊、美容啊、食 乜都有 啊，宗教嘅場所啊，各式各樣嘅活動都有嘅， 係啦，做鋪頭啦、 書局啦，仲有 乜都有呢個書局啦。咁其實我聽日就會同阿輝講即係工廈問題嘅，同埋都會即係講一啲文化政策嘅嘢啦。咁聽日大家記得睇我節目啦，聽日 係十八般武藝， 我哋一定會捧你場， 7:00 啊， 晚7:00啊，十八般武藝，好啦。咁嘅時間差唔多啦，唔該曬， 多謝大家先， 好，拜拜， 拜拜。 屬羊、屬雞、屬牛、屬馬，幫我企埋一邊。 屬豬、屬狗、屬猴，另覓一面。生死有命，富貴由天。